才明白爱上你等于爱上了寂寞。 想起

起保留几分女人独有的天真和温柔的天分，要留给真爱你的人，不管未来多苦多难，有他陪你完成。虽然爱是种家人给要给的完整，有时暧昧再无法永恒，爱有多伤痕就有多伤人，你若勇敢爱了就要勇敢分，夜已深还有什么人让你这样醒着数伤痕，睡前会想要留一盏灯，你若不肯说我就不问， 我投， 哎，总是投不进。 比赛到了最后三秒，他出手了。 投得多不如投得准，关键时刻，经典九六九为您的广告投放提供制胜一击。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：010-5175-2200。

Thank you.

道为什么一切会变成这样，连晴朗的天空也突然的下起雨来了。等得太久了，等得心也灰了，想得太久了，想得人也累了。我不相信这一次你真的不哭着叫着像个孩子在胡闹，我该微笑还要有一点骄傲，就算是没了你了我也不能让人笑。站得太久了，站得腿也麻了，哭得太久了，哭得眼睛肿，为什么一切会变成这样，连晴朗的天空也突然的下起雨来

看得清，被伤透的心能不能够继续爱我，我用力牵起没温度的双手，过往温柔已经被时间上锁，只剩未曾无尽的难过， 伤痕，不能再多一分，怕爱走得太深，又走到离分。不想爱谁，偏又为你流泪，我不认为我的痴狂能够托付谁。我能爱谁，把爱混淆成灰， 我真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，心若倒悬仍感谢天，我最美的发现。男人或只是表面，其实你心思细薄锦缎缠绵，日子久了就明白，众人中我还是首选。我得承认，男人有时真话连篇，多亏有你处处留马颜面。我有几次心不在焉，将这话说得肤浅。男人有时真话连篇，越是在意越是想不周延。我在你身边。 虔诚的心不改变，众人中我会是首选。男人有时曾话连篇，妻子有你处处流浪眼帘，我有几次心不在焉，将这话说得肤浅。我的承认，男人有时曾话连篇，越是在意越是想不周延。男人总是曾话连篇，留在身边讨厌，没有诱惑你。 世界原来只有一半。

消失个雨季，只留几封信当证据。慢慢这样的天气适合向你酝酿情绪，跟着你呼吸同样空气。慢慢时间在老去，我的美丽隔着距离，收不到你寄来的犹豫。蓝色雨已经远离，我还在原地，来不及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